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02175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名人大词典，那顶查哈，有活290岁的叫周慧，这人活290岁，那就是说啊，这人的寿命啊，绝不是说70多岁、80多岁，他既然有活100多岁的，咱们说昭惠活290，那咱没看着啊， 这无法考证啊， 没法考证啊，他是不是真的，那咱也不知道，只是在名人大词典上查，但是咱们国家人口普查，这个不能是假的， 对，这个是准确的， 这是准确的， 是官方数据哈， 对啊，中国人口普查，1953年人口普查的时候，咱们国家发现了有155岁的。你说那个孙思邈活142，那咱也没看见呢，但咱们国家人口普查155，这应该是真的，这是有据可查的， 对， 那既然有155的，那说明人的寿命啊，他就不应该是70多岁、80多岁， 对， 有155的，就说明我们这个生理功能、机能、寿命，它具备这个活155的 这个潜力啊， 潜力，他应该活到155，但是为啥多数人活不到155？ 就是呢，都70-80岁平均啊。 那这个原因可就多了。你比方说，有没有心理压力的问题？生活压力的问题，有没有疾病的问题？有没有这个食物 饮食 饮食的问题？有没有生活规律的问题？ 对呀、 有没有生病的问题？ 生病的问题啊， 是不是？那多了，有一个问题存在影不影响你长寿？你要有几个问题你都站上了，生活不规律，饮食有问题，又不愿意运动，又天天熬夜，你吃的食物里带有化学添加剂，那就更麻烦了， 就是 你的压力太大，心里头抑郁症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，那就能打100分，那叫 对， 打100分说活155，但是国家普查这个155的人，他不能一点压力没有啊，他不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头啊，他也是酸甜苦辣， 也吃五谷杂粮、 就人生百味，他也经历啊，那就是说经历的多与少的问题了， 对， 那个经历的少的就没有啥影响， 对， 就打100分活到155，可是有影响的，心情问题有影响的减去5分，你天天晚上熬夜看电视打麻将不睡觉，阴阳不平衡，那又减去5分，你天天喝大酒，把那个有益菌高酒都泡上，那又减去5分，那你天天吃肉，居然吃肉，那就不如吃了粗茶淡饭好啊，又给你减去5分，就这么给你减来减去，减来减去，那原因多了，有人 就不及格了哈， 就不及格了，那打上50分，40多岁就死了，现在有很多企业家，咱说上海那个原来有一个什么那个集团的老总，35个亿，35岁就死了，他为啥死了？他肯定他减分点减太多了， 对， 他每一项都往下减分，所以他不可能长寿啊，有的科学家年纪轻轻30-50岁就死了，现在有很多白领都是人才，